做功课又学嘢，冇偷懒，丰富学识有前途。雪姑七有七个好恩皮，矮仔七个喺度齐齐唔分，激得雪姑把灯关闭。大喝一声，你哋快快瞓。做功课又学嘢，冇偷懒，丰富学识有前途。雪姑七有七个好恩皮，矮仔七个喺度齐齐唔分，激得雪姑把灯关闭。大喝一声，你哋快快瞓。雪姑七有七个小矮人，雪姑七有七个同埋跳生，七个矮仔好多计，巫婆遇见佢哋冇教好分。雪姑七有七个小矮人，雪姑七有七个成为朋友，肩并肩与手牵手，同到美好生活到永远。雪姑睇见好开心，七个矮仔都不算笨，不算笨，勤力做功课又学嘢，冇偷懒，丰富学识有前途。雪姑七有七个好恩皮，矮仔七个喺度齐齐唔分，激得雪姑把灯关闭。大喝一声，你哋快快瞓。